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六，汉纪十八，中宗孝宣皇帝中，神爵元年，春正月，上使行幸甘泉交太治。三月，行幸河东辞后土，上颇修武帝故事，仅斋祀之礼。以方士言增至神祠，闻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，可教祭而至。于是遣谏大夫蜀郡王褒使持节而求之。初，上闻褒有俊才，召见，使为圣主得贤臣颂。其词曰：夫贤者，国家之器用也。所任贤，则驱舍省而公师朴；器用力，则用力少而救效众。故工人之用钝器也，劳筋苦骨，终日枯枯。及至桥野筑干江，使离楼都绳，公书削墨，虽重台五层，延茂百丈而不混者，功用相得也。庸人之欲驽马，亦伤稳必策而不进于行。及至驾聂西参圣诞，王良直把韩哀负于周流八极万里一息，何其辽哉！人马相得也。故夫痴戏之良者，不苦圣蜀之郁郁，习雕壶之暖者，不忧至寒之凄怆。何则？有其惧者，益其备。贤人君子以圣王之所以益海内也。习周公攻土桌之劳，故有与空之龙；齐桓设亭了之礼，故有匡和之功。由此观之，君人者勤于求贤而易于得人，人臣亦然。昔贤者之未遭遇也，图事魁策，则君不用其谋；臣见捆成，则上不然其信。进士不得失效，赤烛又非其谦。是故伊尹勤于鼎俎，太公困于古刀，百里自愈，宁子犯牛，离此患也。及其欲明君遭圣主也，运筹合上意，见政即见听，进退得观其中，任职得行其术，剖腹刺壤而光足考，故事必有圣治之君，而后有贤明之臣。故虎啸而风烈，龙兴而治云，蟋蟀似蚯蚓，蜉蝣出以阴。亦曰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诗曰：思皇多事，生此亡国。故世平主圣，俊爱将自治。明明在朝，目目不列，聚精会神，相得益彰。虽伯牙操地中，旁门子弯乌毫，犹未足以御其意也。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，郡士亦似明主以显其德，上下俱欲欢然交心，千载一合，论说无疑，亦乎如鸿毛遇顺风，佩乎如巨鱼纵大壑。其得意若此，则胡进不止，何令不行？画意似表，横批无穷。是以圣主不辨窥望，而是以明，不单清耳而听以聪。太平之泽色，悠游之望德，修征自治，受考无疆，何必言养屈身若彭祖，虚虚呼吸如乔松，渺然绝俗离世哉。 是时上颇好神仙，故包对及之。京兆尹张敞亦上书谏曰：“愿明主实望车马之号，斥远方士之须臾，由心帝王之术，太平庶几可兴也。”上由是西罢上方代诏。初，赵广汉死后，为京兆尹者皆不称职，唯敞能记其计，其方略耳目不及广汉，然颇以经术儒雅闻之。上颇修饰，公事车服胜于昭帝时。外戚许使王氏贵宠，谏大夫王吉上书曰：“陛下公圣治总万方，唯思事务将兴太平，诏书美下，民欣然若更生。臣服而思之，可谓至恩，未可谓本物也。欲治之主不是出，公卿幸得遭遇其时，言听见从，然未有见万世之长策，举明主于三代之龙也。其物在于七会不书断誉听讼而已，此非太平之基也。臣闻民者弱而不可胜，愚而不可欺也。圣主独行于深宫，得则天下称颂之，失则天下闲言之，故以谨选左右，审则所使。左右所以正身，所使所以宣德，此其本也。孔子曰：“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，非空言也。”王者为治理之时，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。臣愿陛下承天心，发大业，与公卿大臣言及儒生，树旧礼，明王治，屈一世之民，积之仁寿之欲，则俗何以不若成康，寿何以不若高宗？切见当世屈物不合于道者，仅条奏，为陛下才则焉。即亦以为世俗聘妻送女无节，则贫人不及，故不举子。又汉家列侯上公主，诸侯则国人成翁主，使男侍女，夫屈于妇，逆阴阳之位，故多女乱。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，今上下贱差，人人自治，是以贪财诸利，不畏死亡。周之所以能治治行错而不用者，以其尽邪于明明，绝恶于未萌也。又言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事，而举高尧伊尹，不仁者远。今使俗吏得任子弟，率多骄傲，不通古今，无益于民，以明选求贤，除任子之令。外家及故人，可厚以才，不宜居位。去绝邸，简乐府，省上方，明示天下以简。古者工不造雕篆，商不通尺米，非工商之独贤，政教使之然也。上以其言为迂阔，不甚宠溢也。即遂谢病归。一渠安国至羌中，召先连诸侯三十余人，以由节节者皆斩之，纵兵击其种人，斩首千余级。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怨怒，无所信向，遂劫掠小种，背叛范塞，攻成邑，杀长吏。安国以冀都尉将冀二千屯备羌，至号为围炉所击， 狮王车重兵器甚重，安国引还至灵居以闻。时赵充国年七十余，尚老之，使丙吉问谁可降者，充国对曰：吾与于老臣者矣。上遣问焉，曰：将军夺羌虏何如？当用几人？充国曰：百闻不如一见，兵难摇夺，臣愿驰至金城，图上方略。羌戎小夷，逆天背叛，灭亡不久，愿陛下遗嘱老臣，勿以为忧。上笑曰：诺。乃大发兵诣金城。下四月，遣充国将之，以击西羌。六月，有星备于东方。赵充国至金城，虚兵满万计，欲渡河，恐围鲁所遮，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，渡则迎阵，会明毕，遂以次进渡。鲁数十百骑来，出入军旁。充国曰：吾士马心倦，不可持逐，此皆小计难治，又恐其为诱兵也。击鲁以殄灭为期，小利不足贪，令军勿击。遣计后四望峡中无鲁，夜引兵上至洛都，召诸校司马谓曰：吾知羌鲁不能为兵矣。使鲁法数千人守渡四望峡中，兵岂得入哉？充国常以远斥后为务，行必为战备，至必坚营壁，犹能持重，爱士卒，先计而后战。遂西至西部都尉府，日享军事，事皆欲为用。鲁硕挑战，充国坚守，捕得牲口，言羌豪相属则曰：欲汝无反，今天子遣赵将军来，年八九十矣，善为兵，今请欲一斗而死，可得也。初，喊亲豪弥当尔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：先连欲反，后数日国反。雕库种人颇在先连中，都尉即留雕库为质。充国以为无罪，乃遣归告种豪。大兵诸有罪者，明白自别，无取并灭。天子告诸羌人，犯法者能相补斩除罪，仍以功大小赐钱有差，又以其所补妻子财物尽与之。充国计欲以威信招降罕迁及劫掠者，解散鲁谋，邀其疲惧，乃击之。时尚已发内郡兵屯边者合六万人矣。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：郡兵皆屯备南山，北边空虚，势不可久。若至秋冬乃进兵，此鲁在境外之侧，今鲁朝夕为寇，土地寒苦，汗马不耐冬，不如以七月上旬及三十日粮分兵出张掖酒泉，合击罕迁在咸水上者，虽不能进诸，但夺其畜产，掳其妻子，复引兵还，东复击之，大兵仍出，鲁必阵坏。天子下其书充国，令议之。充国以为：一马自负三十日食，为米二斛四斗，麦八斛，又有衣装兵器，难以追逐。鲁必伤军进退，稍隐去，逐水草入山林，随而深入， 鲁吉据前险，守后恶，以绝粮道，必有伤危之忧，为夷狄笑，千载不可复。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，掳其妻子，此待空言，非智计也。先廉守为叛逆，他种劫掠，故陈于策欲捐罕迁暗昧之过，隐而误章，先行先廉之诛以震动之，以悔过反善，因赦其罪，选择良吏知其俗者，抚寻何及，此全师保圣安边之策。天子下其书，公卿议者咸以为，先连兵胜而复罕迁之助，不先破罕迁，则先连未可图也。上乃拜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，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，赐玺书加纳其策，以书敕让充国曰：今转书并起，百姓烦扰，将军将万余之众，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力争其畜食，欲至冬鲁皆当畜食，多藏匿山中，依贤祖将军是寒，手足君主宁有利哉？将军不念中国之费，欲以岁数而胜敌，将军谁不乐此者？今召破羌将军武贤等将兵，以七月击罕羌，将军其引兵并进，勿复有疑。充国上书曰：陛下前幸赐书，欲使人御罕，以大军当至，罕不诛罕，以泄其谋。臣故遣千侯雕库，宣天子至德，罕迁之属皆闻之明诏。今先连羌杨玉祖食山林，后变为寇，罕羌未有所犯，乃至先连先击罕，是有罪诛无辜，岂一难救两害，诚非陛下本计也。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，又曰善战者治人，不治于人。今罕羌欲为敦煌酒泉寇，以赤兵马练战士以虚其志，作得制敌之术，以逸击劳，取胜之道也。今恐二郡兵少，不足以守，而发之行功，是制鲁之术，而为从鲁所制之道，臣予以为不便。先连羌鲁欲为背叛，故与罕迁解仇结约，然其私心不能无恐汉兵至，而罕迁背之也。臣予以为其计常欲先赴罕迁之急，以兼其约，先击罕羌，先连必助之。今鲁马肥，粮食方饶，击之恐不能伤害，是使先连得失德于罕羌，兼其约，和其党。鲁交兼党，合精兵二万余人，破邪诸小种，附着者稍众，莫须之属不轻得理也。如是鲁兵尽多，诸之用力数倍，臣恐国家忧累，由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，于臣之计先诛先连矣，则罕迁之属不凡兵而服矣。先连以诛而罕迁不服，设正月击之，得计之理又其实也。以今进兵，诚不见其利。戊申，充国上奏，秋七月甲寅，喜书报，从充国计焉。充国乃引兵至先连在所，鲁酒屯聚谢池，望见大军弃车众欲渡黄水， 道恶侠，冲国徐行驱之。或曰：逐利行驰。冲国曰：此穷寇不可破也，缓之则走不顾，急之则还至死。诸校皆曰：善。鲁覆水溺死者数百，降及斩首五百余人。鲁马牛羊十万余头，车四千余辆。兵至罕地，令军吴樊聚落除木田中。汉羌闻之，喜曰：汉果不击我矣。豪米望使人来言，愿得还复故地。冲国以闻，未报。米望来自归，冲国赐饮食，遣还欲种人。护军以下皆争之曰：此樊鲁不可善遣。冲国曰：诸军但欲辨闻自营，非为公家终计也。与未足，喜书报，令米望以熟论。后罕竟不凡兵而下。上诏破羌强弩将军一屯所，以十二月与冲国合，进击新连，时羌降者万余人矣。冲国夺其壁坏，欲罢其兵，屯田以待其壁。作奏未上，会得进兵喜书。冲国子中郎将昂惧，使客见冲国曰：成令兵出，破军杀将，以清国家，将军守之可也。即利与病又何足争？一旦不合上意，遣绣衣来责将军，将军之身不能自保，何国家之安？冲国叹曰：是何言之不忠也？本用无言，羌鲁得治事耶？亡者举可先行羌者，吾举心武贤。丞相御史傅白遣一渠安国，竟举败羌。今城黄忠，古胡八前，吾为耿忠城，敌三百万胡骨，羌人不敢动矣。耿忠城请敌百万胡，乃得四十万胡耳。一渠在使，且废其半，失此二策，羌人敢至为逆，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，是既然矣。今兵久不绝，四夷足有动摇，相因而起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，羌独足忧耶？吾故以死守之，明主可为忠言。遂上屯田奏曰：臣所将力士马牛，时所用两股交稿，调度甚广，难久不解，摇以不息，恐生他变，为明主忧，诚非速定妙胜之策。且羌亦已计破，难用兵遂也，故臣于心以为击之不便。既夺临羌东至号尾，羌鲁固田及公田，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，其间游艇多败坏者。臣前部士入山，伐林木六百余枚，在水次。臣愿罢其兵，留步兵万二百八十一人，分屯要害处，兵解槽下，善相亭，郡沟渠，至黄峡以西道桥七十所，令可至咸水左右。田氏出，富人三十亩，至四月草生，发郡计及蜀国胡计各千，旧草为田者游兵，以冲入金城郡，亦积蓄省大费。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，足之万人一岁时， 今上田处及弃用部。上报曰：“即如将军之计，鲁当何时伏诛，兵当何时得决，熟记其变，复奏。”充国上状曰：“臣闻帝王之兵以权取胜，是以贵谋而见战，百战而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。故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蛮夷习俗虽疏于礼义之国，然其欲避害旧利，爱亲戚，为死亡一也。今鲁王其美地建草，仇于寄托远遁，骨肉心离，人有叛志，而明主班师罢兵，万人流田，顺天时，因地利，以待可胜之鲁，虽未及伏孤，兵决可击越而望。羌鲁瓦解，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，及受言去者凡七十倍，此作之解羌鲁之惧也。臣谨条不出兵流田便宜十二事，步兵九校，力士万人流屯，以为五倍，因田治谷，威德并行一也。又因排折羌鲁，令不得归肥饶之地，贫迫其众，以成羌鲁相叛之见二也。居民得并田作，不失农业三也。军马一月之时，夺之田氏一岁，罢其兵以省大费四也。至春，省甲士卒寻河黄草谷至临羌，以示羌鲁扬威武，传世折冲之具无也。以闲暇时，下先所伐财，善至游亭，冲入金城六也。兵出，城威侥幸，不出，令反叛之鲁窜于风寒之地，离双路极易，逐堕之患，作得必胜之道七也。吾精卒远追，死伤之害八也。内部损威武之众，外不令鲁得成见之事九也。又无惊动河南大迁，使生他变之忧十也。至黄峡中道桥，令可至咸水以至西域，身威千里，从枕席上过失十一也。大费既省，徭役欲息，以戒不渝十二也。刘屯田得十二变，出兵失十二例，为明诏采责。上父赐报曰：“兵决可击越而望者，为今冬耶？为何时耶？将军独不济，鲁文兵颇疲，且丁壮相聚，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，复杀掠人民，将何以止之？将军熟记复奏。”充国复奏曰：“臣闻兵以计为本，故多算胜少算。先连羌精兵，今余不过七八千人，失地远客分散机动，叛还者不绝。臣愚以为，鲁破坏可日月计，远在来春，故曰兵决可击越而望。切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，城塞列地有立足数千人，鲁硕以大众攻之而不能害，今骑兵虽罢，鲁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，从今近三月，鲁马雷兽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，远涉河山而来围寇，亦不敢降其累众还归故地，是臣之余计，所以夺鲁且必瓦解其处，不战而自破之策也。” 至于鲁小寇盗，食杀人民，其缘未可足尽。臣闻战不必胜，不苟接任；攻不必取，不苟劳众。常令兵出，虽不能灭先廉，但能令鲁绝不为小寇，则出兵可也。及今同事，而是作胜之道，从成威之势，往中不见力，内空自疲弊，贬重以自损，非所以是蛮夷也。又大兵一出，还不可复留，黄忠亦未可空，如是姚义复更发也。臣予以为不便，臣切自为念，奉诏出塞，引军远击，穷天子之精兵，散车甲于山野，虽无尺寸之功，偷得避嫌之便，而无后救于责。此人臣不忠之力，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充国奏美上，折下公卿一臣，初侍充国记者13，中15，最后18。有诏皆前言不便者，皆顿首服。谓相曰：“臣愚不习兵势利害，后将军硕化军策，其言常是，臣任其计，必可用也。”上于是报充国，加纳之，亦以破羌，强弩将军硕言当机，以示两从其计。召两将军与中郎将昂出击，强弩出，降4000余人，破羌斩首2000级，中郎将昂斩首降者亦2000余级，而充国所降复得5000余人。召罢兵，独充国留屯田。大司农朱义卒，上以其循吏闽西之，诏赐其子黄金100斤，以奉其祭祀。是岁，前将军龙洛侯韩增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。丁陵比3岁超盗匈奴，杀掠数千人，匈奴遣1000余骑往击之，无所得。2年春正月，以凤凰甘露降及京师，赦天下。夏5月，赵充国奏言：羌本可50000人军，凡斩首7600级，降者31200人，逆河黄饿死者5000-6000人。定计遗托与监拱黄堤俱亡者不过4000人，羌弥望等自诡必得，请罢屯兵。奏可，充国振旅而还。所善好兴次迎说充国曰：“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，多斩首生降，虏以破坏。然有使者以为鲁氏穷困，兵虽不出，即自服矣。将军即见，以归功于二将军出击，非愚臣所及。如此，将军既未失也。”充国曰：“吾年老矣，爵位已及，岂嫌乏一时事以其明主哉？兵士国之大事，当为后法。老臣不以余命一味陛下名言兵之利害，足死谁当复言之者？”足以其意对，尚然其计。罢遣新武贤归酒泉太守，官充国复为后将军。秋，羌若陵、离流、且种、儿库共斩先廉大豪尤飞、杨玉守，及诸豪弟泽、杨雕、梁儿、弥望、 皆率监拱皇帝之属4000余人降。汉封若陵、帝泽二人为率众王，余皆为侯为君。出至金城蜀国，以处降羌。赵举可护羌校尉者，时冲国病，四辅举新武贤小弟汤。冲国聚起，奏汤十九不可点蛮夷，不如汤兄临众。时汤以拜受节，有诏更用临众。后临众并免，吴府复举汤。汤硕罪续羌人，羌人反叛，足如冲国之言。新武贤深恨冲国，上书告中郎昂谢省中宇，下吏自杀。司隶校尉魏俊葛宽饶刚直公卿硕干犯上意，时上方用刑法任中书官。宽饶奏方士曰：方今圣道尽微，如数不行，以刑于为周少，以法律为诗书。又引易传言：武帝观天下，三王家天下，家以传子孙，官以传贤圣。书奏上以为宽饶愿谤，下其书中2000担。时执金无义，以为宽饶旨意欲求善，大逆不道。谏大夫郑昌悯伤宽饶，忠直忧国，以言事不当义而为文吏所抵错，上书送宽饶曰：臣闻山有猛兽，离祸谓之不采，国有忠臣，奸邪谓之不起。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，食不求饱，尽有忧国之心，退有死节之意，上无许使之属，下无金章之托，直在私察，直道而行，多愁少语。上书陈国事，有司何以大辟？陈姓得从大夫之后，官以贱为名，不敢不言。上不听。九月，下宽饶立，宽饶引佩刀自井北缺下，众莫不怜之。匈奴须驴全渠单于将10余万骑傍塞列，欲入边为寇。未至，会其民提除渠塘王祥汉言状。汉以为严兵路西路卢侯，而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40000余骑屯原边9郡被掳。月余，单于病呕血，因不敢入，还去，即罢兵。乃使提王都黎胡次等入汉请和亲，未报，会单于死。须驴全渠单于使立，而处专渠焉之。专渠焉之即与右贤王屠其堂私通，右贤王会龙城而去。专渠单于与以单于病甚，且勿远。后数日，单于死，用事贵人好诉王行未央，使人召诸王，未至。专渠焉之与其弟左大将居渠都隆齐谋，立右贤王为卧眼渠堤单于。卧眼渠堤单于者，乌为单于耳孙也。卧眼渠堤单于立凶恶，杀行未央等，而任用都隆齐，又尽免须驴全渠子弟近亲，而自以其子弟代之。须驴全渠单于子姬侯山既不得立，王归妻父乌禅木。乌禅木者，本康居乌孙间小国，朔见亲报，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。葫芦姑单于 以其弟子日逐王子弃之，使长其众，居右地。日逐王先贤禅，其父左贤王当为禅于，让葫芦姑禅于，葫芦姑禅于许立之。国人已故颇言日逐王当为禅于。日逐王素与卧眼渠堤单于有隙，即率其众欲降汉，使人至渠犁，与冀都尉郑吉相闻，即发渠犁秋辞诸国50,000人，迎日逐王口12,000人，小王将12人，随即至河曲，颇有王者，即追斩之。遂将亦京师，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。即既破车师，降日逐，威震西域。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，故号都护。都护之治，自即始焉。上封即为安远侯，即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，至乌垒城，去阳关2700余里，匈奴亦弱，不敢争西域，同仆都尉由此罢。都护督察乌孙康居等36国动静，有变以闻，可安吉安吉之，不可者诛伐之。汉之号令班西域矣。卧眼渠堤单于更立其从兄伯须堂为日逐王。乌孙昆弥、温归弥因长罗侯常会上书，愿以汉外孙元贵弥为嗣，令得父上汉公主，结婚众亲，判决匈奴。诏下公卿议，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绝育，变故难保，不可许。尚美乌孙心力大功，有重爵故业，乃以乌孙主谢幽帝相夫为公主，盛为资送而遣之，使常会送之至敦煌。未出塞，闻翁归弥死，乌孙贵人共从本约，立岑妻子尼弥为昆弥，号狂王。常会上书，愿留少主敦煌。会持至乌孙，则让不立元贵弥为昆弥，还迎少主。事下公卿望之复以乌孙持两端难约结，令少主以元贵弥不立而还，信无负于夷狄，中国之福也。少主不止，摇曳将兴，天子从之，征还少主。3年春3月丙辰，高平县侯魏相薨。夏4月戊辰，丙即为丞相。即上宽大，好礼让，不亲小事，时人以为之大体。秋7月甲子，大鸿胪萧望之为御史大夫。8月诏曰：利不廉平，则治道衰，今小利皆秦氏而俸禄薄，欲无亲于百姓难矣。其义利百担以下俸15。4岁，东郡太守韩延寿为左平邑，使延寿为颍川太守。颍川城赵广汉购贿利民之后，俗多怨仇，延寿改更，教以礼让，赵故老与议定嫁娶桑祭遗品，略依古礼，不得过法，百姓尊用其教。卖偶车马下礼伪物者，弃之世道。黄霸待延寿居颍川，霸因其计而大治。 延寿为例，上礼义，好古教化，所至必聘其贤士，以礼待，用广谋议，纳谏政，表孝悌有行，修治学官。春秋乡社陈中古管弦，圣升降依让。及都市讲武，设府乐旌旗，习射御之事。至城郭，收复租，先明布告其日，以期会为大事，利民敬畏，趋向之。又至正武长，乡帅以孝悌，不得设奸人。屡里阡陌有非常，吏辄闻之，奸人不敢入界。其始若凡，后吏无追捕之苦，民无垂楚之忧，皆便安之。接待下吏，恩师甚厚，而约是名。或欺负之者，延寿痛自苛责，岂其父之何以至此？吏闻者自伤悔，其县尉至自赐死，及门下院自警，人书不救。延寿涕泣，遣吏医治事，后赴其家。在东郡三岁，令行禁止，断狱大减，由是入为平邑。延寿出行县至高陵，民有昆地相与送田，自言。延寿大伤之，曰：幸得备位，为郡表率，不能宣明教化，致令民有骨肉争讼，既伤风化，纵使贤长吏、色夫、三老、孝悌受其耻，就在平邑，当先退。是日一病不听事，引入卧撰设，闭阁思过，一县莫之所为，令常色夫三老皆自系待罪。于是宋者宗族传相责让，此两昆弟身自毁，皆自昆肉坦泄，愿以田相宜，终死不敢复争。郡中熙然，莫不传相斥力，不敢犯。延寿恩信周遍24县，莫敢以辞讼自言者，推其至城，吏民不忍期待。匈奴单于又杀先贤单两弟，乌禅木请之，不听，心悔。其后左傲建王死，单于自立其小子为傲建王，刘廷。傲建贵人共立故傲建王子为王，与俱东徙。单于右丞相蒋万计往击之，失亡数千人，不胜。